大雨，将心情融化成雪滴。问候的话语，表示着对你的独特心意。希望靠着你，在你胸前任性，二话不说抱紧，这样靠近，心跳声多么甜蜜。过往的情景，一直放在心里。多余的猜忌，控制不了的思绪，就像奔向你诉说的不停。在我的梦境，你和你并肩走在一起，不管多少时间。 消失。